事啊。 嗯。 几年前我回过一趟深圳，看到你为我立的碑了。 嗯。先是回忆那个时候，处理掉几百具尸体，唯独为他立了碑，因一时伤情，写的是和风之妻。 可惜了，答应你的八抬大轿还没来得及办。 我不在乎那些。 一直说要娶你，没想到先被鬼子给拱了窝了。我倒是想看你为我穿嫁衣的样子。不要洋派那些婚纱，就我们中国的大红色西服多好看。 好啊，听你的。 这些年我经常在做一个梦，梦到你跟我结婚的时候，四山头九小寨全都来贺喜了，桌子排到山下面去了，酒倒的到处都是。 谢池弯起嘴角，听他这么说着，莫名就在脑中浮现起画面，活灵活现的，仿佛近在眼前似的。 那群兔崽子拼命地灌我的酒，你在房子里面等我，我喝醉了扑到你怀里，你揭开红盖头笑着对我说，少喝点儿，让你少喝点儿，不听话。我看着你那张笑脸，被嫁衣衬得红扑扑的，小嘴也抹得红红的，跟那熟透的山桃似的，叫人忍不住想亲上去。我每回要亲到了，就醒了过来。 谢氏没有说话，他忽然起身下楼，何峰要抓他，手指从指缝划过，他抬起身拉扯到伤口，疼得出汗。 你去哪儿？ 等会儿。何峰皱了下眉，竟吐出一口血来，他赶紧找东西盖住。良久，谢池拿了一块红色的布来，虽然有些脏了，却还是很鲜艳。他将红布盖到头上，扶到何峰身边。谢池看着盖头下何峰的蓝袄，扯了扯衣袖。当家的，发什么愣啊？不取下吗？何峰抬起手，捏着红布的脚，将他拉了下来。便看到谢池笑盈盈地看着他，他仿佛到了梦里似的，周围的一切都扭曲变化，成了少年时的那个样子。上过床，先吻盖头，我这一辈子就是你的人了，生同妻，死同苦。何峰搂住他的腰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又闭上了眼。不要睡，我还没说完。 听着呢。 你说你很喜欢孩子，就像你以前说的，生一窝小土匪，男孩像你，女孩也像你，我们去买一座大宅子，让孩子们到处跑。 好。 何峰气息微弱，手从他背上掉了下来。你抱着我，抱着我。谢池拉着他的手挂在自己的腰上。何峰搂住他，亲了口他的脖子，哑着声说， 我有点困了，想睡一会儿。 不行，别睡，我还没说完，刚说起醒。 你说我听着。 谢池捧着他的脸，我想每天晚上都能与你一同入眠，每时清晨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。我喜欢你叫我阿芝，你可以对我说那些混账话，怎么说都可以。你说过要对我负责的，你还没有八抬大轿娶我呢，你还说八抬不够，要八十抬，风风光光的娶我回去。我一直等着，7年前我就想嫁给你，只是嘴硬不肯承认。每次跟你一起练枪骑马，我都很开心，你欺负我的时候我也很开心。你说要去草原骑马的，你不能骗我。 没骗你，下辈子还做中国人，那个时候一定没有战争，我们去听戏、游船、爬山，去草原骑马。 我不要下辈子，我就要这辈子。你看看我。何峰眼睛眯成缝，只能看见眼前的虚影。他按住谢池的脸，贴在自己胸前。 那就这辈子。 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抱着炸弹跑进日本人的营帐里。何峰不说话了。谢池看着眼前残壁，看着雾蒙蒙的天空，听着不远处的枪声，忽然感觉到无边的绝望，脸上有丝凉意。下雪了。他抬手接住一片雪花。何峰，你看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下雪了。他感受不到何峰的心跳了。 下雪了，你不是最喜欢逼问我爱不爱你吗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的。 远处传来机关枪的声音，鬼子在扫射，今晚过后又会多几座尸山。谢池咬住何峰的手。 你不能这样，你们不能一个个都离开我。何峰。 谢池闭上眼睛，不想看到这个灰暗的世界，他受够了，他累了，他不想再挣扎了。他的声音无力又空灵，带着史无前有的绝望。 你带我走吧。 谢池拿出刀抵在自己胸口，正要用力，手腕被抓住了。 睡会儿觉，你吵死了。 谢池愣愣地看着他，忽然抱着他哭起来。 你再陪陪我，再陪陪我吧。 哭什么呀，不许哭。你见我流过一滴眼泪吗？ 何峰抚着他的头，谢池摇摇头。 血流的，泪流不得，女人也该如此。就算那天我真死了，你也得给你男人把仇报了。你这样窝窝囊囊的来找我，我不认你，听见了吗？ 听见了。 给这帮畜生卑尊屈膝，地下的老祖宗都气得不安宁，不说寸土不让，气节就鬼子这丧心病狂的一样，怎么放心把国家和后人交给他们？ 占我山河，杀我同胞，我迟早要他们血债血偿。 好， 想吃你带我去的那家小馄饨啊，还有桂花糕，还有路边卖的米团子啊，那个米怎么就那么香呢？ 等战争结束，我去学着做，天天做给你吃。 最想吃的还是你做的面条，谁都做不出那股味儿，连糖都带劲儿。 学到了，下去吧。